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王哥。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11月28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5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雾，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雨夹雪，最高气温8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7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东北四环四元西桥外环主路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另外在西四环岳各庄北桥南向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请后车司机注意。另外在京沪高速进京方向应寺检查站目前是车多排队，建议提前绕行。天津河北各条高速目前都是正常行驶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环京通勤人员上一次核酸阴性报告14天有效期即将到期，北京警方提醒通勤人员请及时进行核酸检测。 多国发现新冠新变种奥密克戎，多位中国医学界专家表示，目前对中国还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京津冀三地热点，下周京津冀区域将迎来雨雪、大风、降温三重奏。 雄安新区重点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数字孪生城市建设初步成型。 吸引生态伙伴，鼓励数据创新应用，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在天津启动建设。 北京国三汽车淘汰补助年底到期，下个月将迎来补助办理的高峰期。 国际电讯，受新冠新型变种奥密克戎毒株影响，多国收紧防疫措施。 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迎来第一次带观众测试，300名观众到场观赛。 2021北京冰雪文化旅游季拉开帷幕，22条冰雪旅游线路串联起近60个特色冰雪旅游资源。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先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从11月17号至今，北京调整进返京政策已经实施了12天。对于广大环京的通勤人员来说呢，上一次核酸检测的14天有效期马上就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提醒，核酸检测证明即将到期的通勤人员需要再次进行核酸检测。如果超期且没有重新检测，北京健康宝内的通勤人员标志将被撤销。请大家一定要关注自身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有效期，提前做好核酸检测，以免影响下周的正常出行。 11月17号0点开始，北京调整了进返京政策。首次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针对环京通勤人员，检测证明自报告日期起14天内有效。同时，北京健康宝内标注了通勤标志，证明相关人员是通勤人员，且核酸检测在有效期内。但因为核酸检测结果上传有一定延迟，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出现数据没有立即更新的情况。如果通勤人员认为自己的通勤信息有误，可以持相关证件在检查站现场登记。 据了解，最近北京健康宝留言板收到了部分用户出现通勤标志突然消失的问题。对此，北京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已经超过了有效期，只需要再次进行检测，北京健康宝将根据最新核酸检测结果附绿码和通勤标志。 此外，有14天内一例及一例以上的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县市区旗和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市区旗形成的通勤标志也会消失。 北京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构建环京地区通勤人员数据库和北京健康宝，增加通勤标志，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方便群众通行的便民利民措施。京津冀三地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会根据各地疫情形势及时动态调整，让市民的安全有保障。据了解，北京市公安局已经经专门开通了咨询通道，群众对公安检查站进返京政策以及工作措施有相关问题的，可以拨打12345热线电话，或者通过平安北京微信公众平台内留言咨询。 这两天，上海市、浙江省杭州市、江苏省徐州市等地通报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及无症状感染者。昨天，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相关人员立即主动向社区、单位、宾馆等报告，同时提醒市民坚持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近期不出京。 据了解，需立刻主动报告人员包括10月15号以来途经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甘井子区，10月18号以来途经云南省德宏州，10月24号以来途经辽宁省大连市，11月12号以来途经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11月17号以来途经上海市浦东新区、黄浦区、青浦区、松江区，11月19号以来途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工业园区，11月21号以来途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泉山区，11月22号以来途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的人员。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地区的疫情情况，先来关注上海。上海市卫健委今天通报，11月27号的0点到24点，上海没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一例。据了解，这例无症状感染者28岁，是此前通报的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已经在11月25号被隔离管控。今天中午，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个人微博表示，上海疫情进入扫尾阶段。 今天举行的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昨天下午4点到今天中午12点，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增确诊病例是7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截至目前，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所有病例均在满洲里口岸医疗救治医院接受治疗和医学观察。昨天下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专家组抵达满洲里市，已经进入隔离病区，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再来了解一下全国的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1月27号的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例，其中本土病例3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都在上海。当天新增治愈出院病例47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974人，重症病例与前一天持平。 最近，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引起了全球关注。据了解，这一最新变异毒株于11月9号在南非被首次确认，此后比利时、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以及都发现了新变种的确诊病例。据《环球时报》报道，世卫组织和中国专家都对奥密克戎的威胁严重性持观望态度。 武汉大学医学部病毒研究所教授杨占秋表示，尽管奥密克戎的突变较多，但是依然算不上一种新的亚型，没有达到使疫苗失效的地步。现有的新冠疫苗目前来看仍有一定的保护效力。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目前对这一种突变的病毒还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这种病毒携带大量突变，对防疫工作也提出了更多的挑战。不过现在对变种毒株的危害性下定论以及是否进行针对性的疫苗研发为时过早。 今天上午，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个人微博发文表示，新冠病毒新变异株奥密克戎对中国目前还不会产生大的影响。中国目前的快速响应与动态清零策略是可以应对各种类型的新冠变种的。 张文宏在微博中写道，奥密克戎变种被发现是近期的突发性事件，毫无疑问是病毒进化的产物。目前多数认为这一变种可能是在免疫功能缺陷者，比如艾滋病患者体内经过长时间的携带最终进化而成的。形成新变体之后，又经过偶然的机会经过传播，并迅速在传播上超越了已有的病毒传播能力，成为了南非近期所记录的病毒毒株当中的优势株。由于携带病毒突变点多，在传播上短期内似乎战胜了南非的其他病毒株，包括德尔塔毒株。 因此世卫组织出于谨慎，将这一变种列入了密切关注突变株，也就是说要引起极大的关注。 张文宏表示，这次变种病毒的出现有偶然性，但是否会对目前初步建立的脆弱的人群免疫构成威胁，需要2周左右的时间。因为现在全球的流行病学数据以及病毒中和试验数据在2周到数周内都会出结果。针对这一变异株对中国的影响，张文宏表示，我认为对中国目前还不会产生大的影响。中国目前的快速响应与动态清零策略是可以应对各种类型的新冠变种的。 同时，张文宏表示，新冠病毒再变还是新冠病毒。中国目前处于动态清零策略所赢得的战略机遇期内，正在加速构建下阶段应对常态化抗疫所需要的科学支撑，包括形成足以支撑世界开放的有效疫苗与药物储备，以及公共卫生及医疗资源储备。基于科学与团结，我们可以应对德尔塔，也能应对奥密克戎。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也在今天上午表示，围堵清零政策是中国控制疫情的法宝，这个法宝效果非常好。对于奥密克戎未来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现在大家不必过分担心，只要坚持常态化防控的措施，就能够防止奥密克戎毒株的流行。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疫情消息过后，再来关注三地热点。先来关注下周的天气情况。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下周北京将陆续迎来雨雪、大风和降温天气，深冬的氛围愈发浓重，防寒保暖是头等大事。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变天早有预兆，今天本市云层厚重，体感阴冷，就是在为下周的雨雪提前发言。明天是下周的第一个工作日，白天有小雨或雨夹雪光临，西部北部还有雨夹雪或雪。到了夜间，强劲的北风登场，后半夜到周二白天，阵风可达6-7级，风寒效应明显。与此同时，气温也高台跳水，周二的日最高气温仅有6摄氏度，最低气温-5摄氏度，此后整周的气温基本维持在这个区间，还配合着4至5级的北风，风大天寒，体感可达咬牙跺脚的状态，防寒保暖上升为头等大事，恐怕要花一番心思。保暖不是穿得越多越好，否则会让血液流通不畅。正确的保暖方法就是穿着的衣物尽量宽松，质地以羊绒、羽绒、毛呢等密度大、抗风的品类为主。另外，热爱美食的朋友也可以大快朵颐起来了。牛羊肉、芝麻、花生等温性食物不仅可以给身体供热，还可以促进血管扩张，改善体表循环。此外，生姜、红枣有抗氧化的作用，还能有效的防止风寒感冒，可以适当多加入饮食。冬季天气干燥，身体代谢变慢，易疲劳、烦躁、衰老加速。最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多喝水，多喝水，还是多喝水。 未来3天，冷空气将横扫河北，雨雪大风降温将陆续登场。今天，零星小雪率先登陆张家口坝上。明天白天，雨雪范围将扩大到河北全省。保定、廊坊以北和石家庄西部山区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明天夜间到30号，降雨范围缩小，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有小雪或雨夹雪。 此外，从明天傍晚开始到30号，大风也将在河北上线。其中，河北自西北向东南，先后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沿岸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转偏北风7到8级，阵风9级。大风过后，降温是重头戏。明天河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迅速下降到个位数，最低气温都将跌破冰点。预计30号到12月1号，河北省各地的最低气温将普遍下降6到8摄氏度，局地下降8到10摄氏度，外出请一定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关注完天气，再来关注北京生育政策的调整。生育假由30天调整为60天，子女满3周岁前，夫妻每人每年享受5个工作日的育儿假。本周五，北京市第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修改后的条例明确，即日起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 同时出台的系列配套措施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都有涉及。这是否能提升市民的生育意愿？大家还有哪些顾虑？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进行了一番调查，来听报道。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家庭对于孩子的加入都很欢迎，但也期待更多的配套政策到位，真正减轻养育压力。 我觉得三个孩子特别好，我很喜欢照顾弟弟妹妹， 很喜欢孩子，然后也很期待家庭里面是生机盎然的。如果是生了第三个，这种夫妻双方，国家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税收？ 为了鼓励家庭生育，本市将女方享受的延长生育假由30天增加到了60天，同时提出要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明确政府应该为受生育影响就业的女性提供公共就业服务，防止就业的性别歧视。两孩妈妈曲女士回忆自己的职场经历说， 休假的时间越长，就面临着与同事会有更大的差距，她就有更多的可替代性，回归就会更多的不适应。长时间的休假莫不如有一个真正的保证，比如说延长保护的时间，2年之内不能裁人，在裁人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赔偿金。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教授江向群坦言，如何平衡生育率与女性就业是世界难题，建议可以尝试男女同假，也就是把增加给女性的假期分摊给父母双方。 北欧一些高福利国家，他们男女同假，这个更加公平一些，但是应该我们在一些地区做这样的试点，可以探索这个问题。 通州区教委将启动通州区2022年小学入学儿童数据调查，家长可以在明天上午9点到12月10号下午5点期间进行信息填报。据通州区教委介绍，这一次调查的对象为2022年有意向在通州区上小学一年级的适龄儿童，包括有通州区户籍或北京市户籍、监护人房产在通州区的儿童，以及通州区居住的非北京市户籍的儿童，出生时间在2015年9月1号到2016年的8月31号之间。 据介绍，信息填报结束后，家长要打印通州区2022年小学入学儿童数据调查表，并妥善保存。明年入学时，家长需要带着调查表到学校报到。如果出现丢失的情况，家长可以在明年5月登录系统重新打印。需要注意的是，参与这次数据调查并不代表已经具有入学资格。2022年通州区的入学政策需等待北京市教委入学政策发布后另行公布。 再来关注医疗方面的消息。未来 5G 急救将为北京冬奥会和首都市民提供一体化综合院前急救服务，实现上车级入院和移动的 ICU 功能。本周五，工信部、国家卫健委 5G 加医疗健康应用试点项目暨北京冬奥会 5G 急救保障和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启动会举办。会上介绍，目前北京已经有26家医院与 5G 急救系统形成了对接，预计今年年底，北京急救中心的 5G 救护车能够达到30多辆。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在北京急救中心一楼大厅的一辆 5G 救护车内，监护仪上实时显示出模拟伤员的血压、心率等生命体征。 5G 救护车配备了 4K 视频监控系统，能实时传送清晰影像。北京急救中心医生刘洋介绍， 如果在现场，我们有一些对于困难患者的救治情况，可以做一些实时传输的视频指导。同时呢，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患者的所有信息尽快的传送到我们对接医院，让对接医院呢能够第一时间看到患者目前的情况，以便利于早期的进行一个准备，更加节约了我们到现场和医院转换之间的一个时间。还有一些 5G 上面设备呢，比如说电子医保可以实时结算的。 未来 5G 急救将为北京冬奥会和首都市民提供一体化综合院前急救服务，将患者信息实时共享，实现上车级入院和移动的 ICU 功能。目前本市已有26家医院与 5G 急救系统形成对接。北京急救中心张文忠主任说，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全市都要把 5G 能够铺开，车上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我们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的救护车不知道是能碰到什么样的病人，一方面呢，我们要分级分类的进行调派和处置，第二个呢，要跟所在区域内的医疗中心要建立一个联系，能够达到区域内的一个相互的协同，只要是有急诊能力的医院都要覆盖。 经过4年的努力，雄安新区的外围交通体系、城市国家道路、生态廊道和水系4大体系等重点项目已经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数字孪生城市建设也初步成型。这是从正在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10次党代会上传来的消息。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雄安新区累计实施了177个重点项目，民生福祉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发来的报道。 雄安新区从蓝图绘就到全面启航，仅仅四年多时间，累计实施重点项目177个，完成投资3117亿元。截至今年十月底，63所京津冀知名医疗卫生机构与新区三县48家医疗卫生机构、乡镇卫生院结对帮扶，实施教育三年提升计划，积极引入全国各地，特别是京津冀优质资源。已有59所各级各类学校与京津冀56所优质学校建立了帮扶合作关系，一项项民生工程扎实推进，让雄安百姓民生福祉明显改善。党代表、雄安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忠林说：“ 雄安新区呢，正在建设三座城市，地上一座城，地下一座城，云中还有一座城。地上这座城呢，这是现实的城，有着雄安自身的特点，就是产城融合、支柱均衡、宜居宜业、交通便捷。云中这座城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数字孪生城市。我们坚持数字城市与这个现实城市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做好顶层设计，正在打造一座具有深度学习能力、全球领先的数字城市。未来的雄安，每平方公里将拥有20万个传感器，智能终端呢将会嵌入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区域，实现呢对城市的全景的认知、全域的可视、全时的可控。” 本周四，全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跨省级行政区划的综合保税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保区一期通过封关预验收，标志着大兴机场综保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为封关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来听廊坊台记者郭磊的报道。 当天上午，由北京海关、石家庄海关牵头，京津两省市16部门组成联合预验收工作组，对综保区卡口、查验场地、监管仓库、视频监控设施、报关大厅等进行实地勘验，一致同意大兴机场综保区一期通过预验收。河北临空集团副总经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耿少林： 我们廊坊片区和大兴片区构建了合作的联动机制，仅仅用了30天，就高效地解决了104项的堵点任务，为两地共商、共建、共管开创了良好的局面。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于2020年11月5日获批复，规划面积 4.35 平方公里，其中一期申请封关验收面积 1.904 平方公里，目前已全面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达到七通一平要求。封关运营后，将在全国率先打造一个系统、一次理货、一次查验、一次提离的区港一体化通关模式。北京海关企业管理处处长贾东： 以打造监管最有效、通关最便利、设施最先进、管理最科学、资源最集约的五最综合保税区为目标，以智能卡口秒级验放、智慧查验助推通关、智慧仓储库进其用的三制监管措施，积极地研究并争取更多的创新政策和改革措施落地综合保税区。 最近，位于天津滨海新区中心天津生态城的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启动建设。据了解，本月初，中心天津生态城获批设立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中心建成后，不仅可以面向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各单位企业提供基础信息产品，还将提供数据应用服务产品，进一步推动大数据与电信、金融、医疗、制造业等领域的融合应用，催生新业态、新模式。 未来，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将按照国资入股、政府指导、市场化运营的模式，成立混合所有制公司作为运营主体。中心将引导多方参与，促进市场主体进行数据交易，保障数据交易的全面性、权威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引入大数据流通交易领域的专业团队，充分发挥市场化的力量，激发自身创新创业活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 为助力青年就业创业，帮助农村青年扎根贫困地区创业，助力乡村振兴，近年来，共青团承德市委积极推行了青福贷金融扶持项目，为河北承德全市青年创业者提供不少于5000万元的低息贷款。截至目前，这一项目已经帮助了近300名有志青年扎根贫苦地区创业。来听承德台记者杨佳琪、冯华的报道。 36岁的郑先生打算自己开个装修公司，出现了资金缺口。得知共青团承德市委联合承德银行开展了轻服贷金融扶持项目，郑先生第一时间到银行办理了贷款。 通过一天的时间呢，我就办理了10万元的银行贷款，投入到我创业项目。我感觉手续又简便，放款速度特别快，我又来银行准备办理20万的轻服贷款。 承德银行世纪支行副行长杨猛介绍，轻服贷项目重点面向45周岁以下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青年和英往届大学毕业生等青年创业者，或小微企业及经营者不限户籍，凡在承德地区创业均可申请。银行向申请成功者提供单笔不超过30万元、时间不超过2年的贷款。 目前呢，单户的最高申请额度达到30万元，执行的一年期利率呢是年息3.85%，并且呢，我们为轻服贷的客户开辟了绿色通道，指定专人办理，简化了流程。 据统计，轻服贷项目实施以来，已累计发放贷款163笔，共计1405万元，带动近300名青年创业，为许多初创企业解决了燃眉之急。 再来关注一则提醒。北京市高排放老旧机动车淘汰补贴政策将在今年12月底到期，有相关需求的车主请尽早办理。据了解，北京市从去年4月开始实施了高排放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政策，提前报废或转出北京市的国三汽油汽车车主可以享受政府补助。截至今年10月底，全市已经累计淘汰国三汽油车9.9万辆。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根据相关政策，去年4月1号到今年12月31号期间报废或转出本市的国三汽油车车主可享受政府补助。一般来说，2005年12月30号到2008年3月1号期间生产的车辆都为国三标准。北京市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南部中心工作人员郑莹莹说， 我们一天接待大概在100到200人之间吧，外迁的车辆占60%吧，报废的车辆占40%左右。 这个阶段都能拿多少补助啊？ 要是报废的话，现在是8000，转出的话是4000。如果车主不确定自己的车辆是不是国三的车，可以在我们官网上或者环保局的官网上进行查询。 郑莹莹介绍，车主需要先报废或转出，再来办理申领补助。随着政策进入倒计时，有可能出现扎堆办理的情况。 国三老旧机动车淘汰之后，需要在我们老旧机动车的平台上把车辆信息填上，审核通过了之后，预约到现场来交材料。车主本人带着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从我们预约的情况来看，12月份即将迎来办补贴的高峰期，车主尽快预约来现场交材料。 截至今年10月底，已有9.9万名国三车主淘汰了自己的旧车，每年可减少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碳氢还有颗粒物排放共约0.83万吨。淘汰更新政策将在今年年底到期。北京绿色交易所总裁助理岳鹏提醒， 车主需要在12月31日之前报废或转出名下的国三标准汽油车。申请政府补助和企业奖励的截止日期是2022年的3月31日，逾期将不予办理。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联通三地联手打造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 晚间不晚点，京津冀新干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为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互通，降低人民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近日起草了《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在12月12号之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明确，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统一标志为 HR， 检查检验项目参加各级质控组织开展的质量评价并合格的，医疗机构应当标注其相应的互认范围和互认标志，比如全国 HR、 京津冀 HR、 北京市西城区 HR 等。没有按要求参加质量评价或质量评价不合格的检查检验项目不得标注。 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患者提供的已经有的检查检验结果符合互认条件，满足诊疗需求的，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不得重复进行检查检验。医务人员应当根据患者病情开具检查检验医嘱。对于符合互认条件的检查检验项目，不得以与其他项目打包等形式再次收取相关费用。 2022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2年度公务员招录公共科目笔试在今天举行。上午进行的是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笔试，下午进行的是申论笔试。据了解，这次国考共有超过 1.6 万职位，招录人数突破了3万，比去年扩招了 21.4%。 扩招也直接带来了报名人数的激增。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公布的数据，这一次国考共有212.3万人通过了用人单位的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与录用计划数的比例约为68:1。 为响应国家双减政策，近日抖音、淘宝、快手等多家电商平台都下架了中小学学科课程，教育培训行业直播卖课、电商卖课的大规模营销将走进历史。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近日，抖音宣布禁止发布学龄前和中小学学科类课程，禁止营销非学科类课程。淘宝、快手、京东等多平台也纷纷下架学科类课程产品。在双减之前，已经存在四大类网络教培企业，包括腾讯课堂、网易公开课等综合类、作业帮、猿辅导等辅导工具类、火花思维、洋葱数学等数学类和新东方在线、阿卡索外教等语言类。之后，教育内容也成为抖音、快手等大流量短视频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催生出大批网红名师，一元课程、9.9课程层出不穷，热门课程销量上万，明星加产品的直播带货模式也踏入教培领域。现在监管之手伸向了网络平台，抖音、快手不再是学科类培训的避风港。业内专家分析，结合教育部门禁止广告营销、限制培训市场、营改非等系列双减治理举措，对于全网各个平台上学科类内容的整顿是一个不可逆的方向。培训机构网红老师直播代课模式将逐渐消失，政策已显露出做教育但不能做生意的明确态度。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综合报道，当地时间27号，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现了新冠新型变种奥密克戎。目前全球已经有多国不同程度的收紧了防疫措施。此外，美国传染病学专家福奇表示，奥密克戎可能已经在美国传播。 当地时间11月27号，受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影响，美国疾控中心将南非、津巴布韦、纳米比亚、莫桑比克、马拉维、莱索托、斯威士兰和博茨瓦纳这8个非洲国家的旅行风险指数提升为第4级，即非常高。同时，美国国务院也向民众发出警示，建议不要前往以上8个非洲国家旅行。 英国卫生部27号确认，英国境内发现2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的病例，患者曾到过南非、非洲的南部地区旅行。英国首相约翰逊当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应对新的变异毒株。这些措施包括，所有国际旅客在抵达英国之后都需要进行核酸检测，在得到阴性结果之前需要自我隔离。 与奥密克戎毒株确诊病例有密切接触的人，无论是否接种过新冠疫苗，都需要自我隔离10天等措施。 德国巴伐利亚州卫生部27号宣布，巴伐利亚州发现2例感染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确诊病例。两名感染者24号进入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机场，目前正在隔离。巴伐利亚州卫生部没有说明这两人来自何方。 当地时间11月27号，经过实验室的测序，意大利确认了意大利的第一例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感染的病例。意大利晚邮报报道说，这名患者居住在意大利南部的卡帕尼亚大区，从莫桑比克旅行归来。此前新冠病毒的检测呈阳性并被隔离，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当地时间11月26号，意大利卫生部已经决定禁止过去14天在南非、津巴布韦等8个非洲国家逗留过的人员入境。 据外媒27号报道，两架载共600人自南非启程飞抵荷兰阿姆斯丹的航空公司班机，机上可能有多达85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荷兰卫生单位在声明中指出，这85名初步筛检结果呈阳性反应的人，将在史基普机场与临近一家酒店进行隔离。目前这些人正在接受进一步筛检，以确定他们感染的是否为威胁性可能更胜德尔塔的变异病毒奥密克戎。 为了防堵奥密克戎变种病毒，荷兰在26号稍早宣布了暂停所有来自南非的航班。荷兰卫生部长德荣格宣布，已经启程前往荷兰的乘客在抵达时必须接受筛检与检疫。 据法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晚些时候，遭法国渔民封锁的法国北部3个港口以及英法海底隧道货物通道路口已经解除封锁，船只货物物流通恢复正常。此前，法国渔民在26号一度封锁了圣马洛港、加莱港、乌伊斯特厄朗港以及英法海底隧道货物通道入口。圣马洛所属的布列塔尼地区渔业委员会方面表示，封锁港口和货物通道的行为是对英国的一次警告。 上个月底，英法两国领导人在意大利罗马会面之后，双方的渔业争端曾一度缓和，但是近一个月过去，法国方面仍有150多艘渔船没有能够从英方获得捕鱼许可，引发了法国渔民的不满。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7号在陆上自卫队朝霞驻地出席检阅仪式并发表训示。考虑到日本周边安全环境急速变化的现状，岸田强调将强化必要的防卫力，探讨过程中不排除拥有在对方国家疆域内阻止弹道导弹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6号发表长文分析美国枪支乱象，文章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民用枪支数量超过人口数量的国家。根据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新武器调查项目公布的数据，在美国平均每100人就拥有120支枪。 主流媒体一般将大规模枪击定义为24小时内导致4人或4人以上死亡的枪击事件。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每年都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发达国家。同时，美国也是发达国家中枪支凶杀率最高的国家。2019年，美国每10万人只有4人死于枪支暴力，这一比率较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了17倍。 据俄罗斯卫星网27号报道，联合国妇女署表示，据最新的统计，过去一年全世界共有2.45亿15岁及以下的女性遭受过来自亲密伴侣的暴力。 联合国妇女署致力于促进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妇女署指出，过去10年来，世界上对女性的暴力形势几乎没有改善。报告显示，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对女性的所有形式的暴力，特别是家庭暴力，都有所增加。 据日本多家媒体27号报道，日本3名初中生闹着玩，从大阪市一家商场楼顶推下一部手推的购物车，差一点砸中一名男子。楼顶距离地面大约22米，购物车重量大约8公斤，落在男子前方大约2米处。男子没有受伤，立即打电话报警。警方调查了监控录像，数小时之后，在商场附近一座公园内找到了3名肇事学生。 那名14岁的女生告诉警方，他们在闹着玩，虽然知道这样做可能会闹出人命，但并非针对任何人。日本刑法规定，14岁以下犯罪嫌疑人不承担刑事责任。警方逮捕14岁女生，认定2名13岁女生为同谋，把后者行为通报给当地儿童保护机构。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再来关注冬奥及体育资讯。 以共享奥运记忆见证双奥荣光为主题的奥运藏品全球征集活动今天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启动。这一次征集持续一年，征集的范围主要是与奥运相关的具有珍藏意义的物品，未来这些藏品将与公众见面。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在启动仪式现场进行了第一批的捐赠，其中国家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郑山路捐赠了国画作品《双奥北京盛景图》，这是一幅十米长卷。 北京是双奥，我就想着用一幅画把它贯穿起来。这张画画了三个月，这个画呢就由长城首钢的工业园区再引申到新建的冬季奥运会的比赛场馆，然后再加上鸟巢，再把几个典型的运动员取得的成绩这些元素全加进去。 中国体育集邮与收藏协会常务副主席侯坤捐赠了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官方总结报告。 我个人认为有一定代表性的藏品，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参加的第一届冬奥会，那么也就是从1980年开始，我们才开启了中国人的冬奥之旅。 本次活动从11月28号起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奥运藏品，征集时间持续一年。征集的重点是在北京2008奥运会和残奥会、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申办、筹办和举办过程中产生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奥运见证物。参与过历届奥运会、残奥会和历届冬奥会、冬残奥会的运动员、教练员的比赛服装、比赛装备或其个人纪念品，以及其他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的奥运见证物等。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傅晓辉表示，征集的藏品类型不设限制，捐赠的藏品由北京奥运博物馆收藏。 昨天 ,2021-2022 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决赛首日，张家口赛区国际测试赛首次进行带观众测试，有300名观众到场观赛。 据了解，本次前来观赛的观众来自崇礼区社会各界，所有的观众严格执行14天健康监测报备制度，且具备一五两证两码，也就是14天内没有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和境外旅居史，以及与上述人员接触史，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证阴性证明，全程疫苗加强针接种证明，健康码、行程码、绿码。观众在通过安检之后才能乘车前往赛场。 观众在到达场馆指定位置后，由赛事服务志愿者进行指引和入场检票，经过专门的进场流线进入看台上的指定区域观赛。为保证观赛安全，观赛区域与媒体区域、运动员比赛区域隔离划分，分别设置单独流线，避免了各区域人员交叉接触。志愿者也通过悬挂标志、语言引导的方式，全程提醒观众保持社交安全距离。整个观赛活动对张家口赛区的观众交通、安检、观赛服务设施、观赛秩序管理、疫情防控等重点环节进行了全流程、全要素、全点位检验。 据统计，当天前来观赛的300名观众检票入场共用时18分钟，验票成功率100%，整体运行有序高效，圆满地完成了这一次带观众测试的票务全流程服务，为即将到来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积累了宝贵的测试经验。 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近日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开赛，这也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举行的首场国际测试赛。众多高水平运动员齐聚崇礼展开角逐，优质安全的饮食对于体育赛事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赛时的餐饮服务保障情况如何？外籍运动员是否吃得习惯呢？接下来我们就带您揭秘张家口赛区首场国际测试赛的餐饮保障，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作为我们餐饮这方面呢，在各个环节都进行了严格的工作标准，而且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责任人，我们要执行我们最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 张家口市商务局局长智秀芳介绍，在餐饮服务保障上，除了要做好疫情防控，食品安全和兴奋剂问题也都是要层层把关。食材来源为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食材供应商和北京冬奥组委确定的一级食材供应基地，并按照检测需求提前入仓，全部检测合格后统一配送至保障酒店，从运动员食材源头上进行层层把关，实现从农田到餐桌舌尖上的安全。此外，餐饮保障团队提出了场馆吹哨、部门报到的服务理念，围绕赛事做好餐饮保障。据介绍， 世界杯开始以来，从11月21号到25号，为场馆提供午餐2765人次，茶点897人次，整体满意度较好，中餐和西餐的比例为6:4。张家口市商务局局长智秀芳表示，他们每天都会对餐饮需求征求意见，很多外籍运动员都表示非常喜爱中餐。 国外运动员，有些运动员就是跟我们提出说愿意吃一些中餐，对饺子还是明显的提出说我们也喜欢吃中国的饺子，所以我们及时的调整上了一些饺子，还有我们的中餐一些菜品，现在运动员都非常满意。 2021-2022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荷兰站在当地时间27号于荷兰多德雷赫特继续进行。中国选手渐入佳境，武大靖在男子500米当中拿到了本赛季第一个个人单项金牌，任子威问鼎了男子1500米冠军。 休斯敦世乒赛27号迎来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大获全胜，包揽女单四强全部席位。陈梦4-0轻松战胜日本选手石川佳纯，王艺迪则迎战三号种子伊藤美诚，最终以4-1取胜晋级。孙颖莎以4-0淘汰韩国选手徐孝元，顺利与队友会师半决赛。最后一个名额则在中国选手内战中产生，王曼玉4-0战胜陈信同，跻身四强。 女双两队组合也携手挺进了四强，王曼玉、孙颖莎以3-2战胜了日本组合平野美宇、石川佳纯，陈梦和钱天一则直落三局战胜了韩国对手。在混双比赛当中，备受瞩目的中美混双组合林高远、张安发挥出色，以3-1战胜了二号种子法国组合莱贝松和袁嘉楠，晋级四强。队内的混双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对阵西班牙组合，最终以3-1轻取对手。 28号混双将进行半决赛和决赛，王楚钦、孙颖莎迎战中国台北的实力组合林云如、郑怡静，林高远、张安将遭遇日本队张本智和、早田希娜，其他各项将进行半决赛。 今天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日本队对阵中国队的第二场比赛目前正在进行，目前进行到了第三节，中国队是以65-32领先日本队，现在第三节的比赛还剩六分多钟。 昨天2023年篮球世界杯亚太区预选赛正式开赛，在日本仙台的一场比赛中，中国男篮以79-63轻松击败东道主日本男篮，取得世预赛开门红。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由于实力上的差距，中国男篮战胜日本队并没有太多的悬念，79-63的比分也合情合理，只周琦的意外受伤还是给这场比赛留下了一些遗憾。男篮世界杯亚大区的预选赛，中国男篮和日本队、澳大利亚队、中国台北队同属 B 组，首轮小组赛的前三名就可以晋级下一阶段比赛，所以这一阶段对中国队来说出现的难度并不大。这场和日本队的比赛一开场，中国队就占据了上风，并且大多数时间一直把分差保持在20分以上。不论是内线的周琦、胡金秋、韩德君，还是外线的郭艾伦、赵继伟、赵睿，都给日本队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最终，中国队以16分的优势比较轻松地战胜了对手。赛后，中国队的主教练杜锋对于大家的拼劲还算满意，但他同时也指出了在防守端的不足。 集训时间很短啊，很多运动员呢都有不同的一些伤病，克服各种困难。今天的比赛大家还是拼得非常不错，在防守端做到了这个要求，但是有些这不必要的一些失误和防守当中的漏人，还是给我们造成了一些麻烦。 从数据上看，周琦无疑是全场发挥最出色的球员，出场19分34秒，17投11中，砍下了24分、12个篮板球。可惜他在第三节意外扭伤了脚踝，直到比赛结束也没有再次重返球场。主教练杜锋表示，他的伤情还在进一步的观察当中。另外，重新回归国家队的郭艾伦也手感火热，同样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4分。 打国家队年头也算是在这里是老队员，要越加的珍惜打国家队的比赛，我会拿出200%的精神嘛，去上场上拼搏。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2021北京冰雪文化旅游季暨延庆区第36届冰雪欢乐季昨天在北京世园公园拉开帷幕，首次推出22条冰雪旅游精品线路，并开通了冰雪巴士，方便市区游客前往延庆游玩。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张赛南的报道。 今年的冰雪旅游季以畅游冰天雪地、乐享北京冬季为主题，将持续到明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前后。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介绍，推出的22条北京冰雪旅游精品线路，串联起了北京世园公园冰雪嘉年华、万科石金龙和八达岭滑雪场等近60个特色冰雪旅游资源。 2021北京冰雪文化旅游季首次推出了22条冰雪主题线路，还有首次推出的冰雪旅游地图。这22条线路都在这个冰雪地图上面呈现出来了，包括冬奥主题的、雪场的，还有我们适合于小孩子游玩活动的室内的场所。冰雪旅游地图实际上是在今年的冬季呈现给游客的一个最好的出行指南。 今年的冰雪欢乐季充分融合了北京冬奥元素。延庆区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张静介绍， 我们也是依托冬奥会召开为契机，将区域内良好的冰雪资源进行有机的整合。今年龙庆峡的冰灯设计呢，也和咱们这些大事儿有机的进行了结合。比如说我们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雪融融也会出现在我们冰灯的现场。 值得一提的是，延庆今年还开通了冰雪巴士，一站式套餐的形式为游客体验冰雪带来了便利。冰雪巴士在北京市区设有3个发车点，游客前往延庆除了选择高铁和自驾之外，乘坐冰雪巴士也很便捷。北京世园公园游客票务部副经理柳燕表示， 第一条是惠兴西街南口发车，第二条是从公主坟桥东北角发车，第三条呢是从国贸桥东北角发车，每天发车的时间呢是上午7:30。 随着冬奥会的临近，冬季冰雪游不断升温。昨天起，天津市蓟州区部分滑雪场陆续开启今冬雪季试运营，各雪场不断提升软硬件水平，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丰富游客体验。来听天津台记者李山的报道。 周六一大早，蓟州区盘山滑雪场今冬雪季首滑开板，许多游客赶在试运营第一天专程前来。 冬天的话都会去感受冰凉的那种感觉，看到雪那种白色的话就感觉挺舒服的。 受天气影响，今年本市各大滑雪场的试运营开始时间与往年相比稍晚一些。经过连续一周的造雪准备，目前各滑雪场开放了部分基础雪道。据了解，盘山滑雪场将在12月份正式运营后开放所有雪道。与此同时，大型戏雪乐园也将同步开放。盘山滑雪场雪具大厅经理刘继红说， 亲子项目这一块增加了有11项的戏雪项目，比如说雪地转转、雪地摩托车、雪地爬犁啊，包括其他的雪地自行车。 在本市规模最大的蓟州国际滑雪场试运营第一天，近1000位游客有序入场，尽享冰雪之趣。蓟州国际滑雪场总经理宗庆贺告诉记者，为结合疫情防控要求及提升游客游玩体验，雪场在今冬试运营之前进行了多项软硬件升级。 自主开发的一码通票务系统可实现自助购票、自助换票、缴纳押金、购买场内产品等。 据了解，随着气温降低，蓟州国际滑雪场日均游客接待量预计可达到1500到2000人次。此外，从12月中旬开始一直到明年1月，市民和游客除可以参与滑雪体验之外，还可以在蓟州国际滑雪场参与和观看专业滑雪赛事、滑雪表演。 今天，北京颐和园游客服务中心经过内外兼修，以外表传统、内部科技的形象投入使用。北京市第一个公园智慧游客服务系统今天也上线服务游人。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新开放的颐和园游客服务中心位于东宫门广场南侧，改造后的中心亮出了原始建筑木架构，采用灯光渲染，既保留了古建筑的历史厚重感，也颇具科技时尚感。西侧服务大厅入门处设置了以全国劳模、颐和园金牌讲解员韩笑命名的韩笑工作站，为游客提供面对面的咨询服务。室内设有母婴室、休憩桌椅，还提供童车、轮椅等便民设施的租借服务。东侧咨询大厅引入了自助旅游概念，通过触摸屏，游客可以查询了解景区概况、景区地图、公园服务、公园文创、公共阅读空间、游船服务等8个方面的内容。室内还设有自助售卖机，并提供充电宝、讲解器、自拍杆等自助租借服务。夏季还会增加共享电风扇。改造完成后的游客服务中心，同时也是北京市第一个公园智慧游客服务系统，通过语音识别等 AI 技术实现情绪监控、智能推荐等服务，为游客提供更加个性化的高质量服务，还可为公园管理者实时提供在园游客数量、性别、各景点流量、60岁以上游客占比、游客来源地等信息，便于公园管理部门能够准确决策、快速反应。 第十五届永定河文化节将于明天启幕，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除了精彩纷呈的开幕式，还将开展京西体验之旅、小院艺术节、门头沟专题节目、东湖林人文化体验等主题活动。 据了解，开幕式以紫气东来、一河永定为主题，朗诵名家瞿贤和、张云英、北京歌舞剧院歌唱家吴春燕以及专业的舞蹈院团、合唱团将奉上精彩的表演，同时还将发布平西革命根据地文旅品牌和网红打卡地。 以红色文化、非遗文化、京西古道为线索，文化节将在11月到12月期间邀请百万流量大 V 来门头沟拍摄景观探访片，展示当地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和风土人情魅力。文化节还将在全新打造的特色精品民宿门头沟小院中开展小院音乐会、山间茶会、手工艺传西方等主题活动。 昨天哈罗德·品特的代表作《情人》以全新的呈现形式重返北京人艺实验剧场的舞台。人到中年的导演徐昂与主演卢芳、金浩带着他们对家庭、对婚姻生活的理解诠释了这部经典作品。 从首演来看，这一版《情人》将徐昂对生活的认知、对剧场美学的探索以及近年来在影视领域学习到的经验都融入其中。不同于传统话剧，本次舞台上完全没有使用任何舞台灯光，只是用家庭日常的光源来照明。演员在表演时也力求生活化，给观众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沉浸式的观看体验。据了解，话剧《情人》本轮演出将持续到12月12号。 天津市曲协走进天目镇相声专场演出本周在天津市北辰区天目镇政府文化站剧场举行，演员们创排了不忘初心、在长征、异地情、颂歌等新节目，以快板、相声等形式在演出中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热烈掌声。 接下来天目镇还将与天津市曲协联合举办系列文艺宣讲活动，深入天目镇各个村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为基层百姓带来更多精彩宣讲演出。 本周伴随着轰隆隆的机械作业声，位于衡水园博园北门的衡水湖主游客中心建设项目正式启动，未来这里将成为衡水湖景区的第一印象区。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倪月、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5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雾，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雨加雪，最高气温8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7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哥， 我是马潇。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6.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拥挤恐怕在所难免，但健康防护却可以由你决定。